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，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，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生命死，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，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，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，谁问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，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， 执鲜花的一个，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，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，期待我吗？是你吗？能否轻轻转身吗？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，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下季

证， 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 目的地 爱车宝典，出发。 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很多热衷越野驾驶的车主都想给自己的车换上宽大的越野轮胎，但这其中也是很有讲究的。先听听爱车宝典吧。给轮胎做升级需要参照车辆的多方面因素，因为车辆出厂时匹配的轮胎都是经过严格的道路测试，性能会很平衡。一旦要打破这种平衡，就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增强的是哪一方面。可能一款越野性能非常出色的轮胎在公路上的通用性却很差，因此升级轮胎时，车主一定要参照车的动力系统、底盘设定还有通过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。对于一些本身动力系统不算强大的城市 SUV 来说，一般不建议升级过大的轮胎，而且轮胎的升级和爱车悬挂的改装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硬要换上更威武的轮胎，那原厂瘦弱的悬挂系统也是要一起更换的。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升级轮胎是不应该以大小论英雄的，车主一定要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用途量力而行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在你的天空，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。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。的感觉，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 爱情的光

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，只要看着我的双眼，谁来笑让我眼睛的灰色，谁能解答出我的坎坷，我会深不见底的快乐，无法忘记我的双眼。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跑向云端，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眨眼一瞬间，原来笑容我眼睛的黑色，谁能看得出我的嘴脸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，只要看着我的双眼， 畅快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40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50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50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。

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，有一个名叫罗斯维尔·麦金泰尔的年轻人被应征入骑兵营。由于战争进展不顺，士兵奇缺，在几乎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，他就被临时派往战场。在战斗中，年轻的麦金泰尔担惊受怕，终于开小差逃跑了。后来他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。当麦金泰尔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他向当时的总统林肯发出请求。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，少不更事，他需要第二次机会来证明自己。然而部队的将军们力劝林肯严肃军纪，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林肯陷入两难境地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最终宽恕这名年轻人，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：我认为把一个年轻人枪毙对他本人绝对没有好处。为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将军们放麦金泰尔一马。本信将确保罗斯维尔·麦金泰尔重返兵营，在服完规定年限后，他将不受临阵脱逃的指控。如今这封褪了色的林肯亲笔签名信被一家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展览。这封信的旁边还附带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罗斯维尔·麦金泰尔牺牲于弗吉尼亚的一次激战中，此信是在他贴身口袋里发现的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因为宽恕，麦金泰尔由怯懦的逃兵变成了无畏的勇士，并且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宽恕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人不可能不犯过失，但只有宽恕才能给人第二次机会，才有可能弥补先前犯下的过失。 算我笨，

的手带走我的爱和天空，我不知所措，我以为我会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。当我独自走到世界的尽头，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顺着一个方向走到四飞处，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，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， 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，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早已昏了头。 我要

心情好而心情坏，有什么好假装？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不管再有的风